是否越多越好。 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、慈悲心念这句话，这个念助念的人越多越好，这个磁场殊胜，可以让这些这个恶道鬼神呢不敢接近。那么助念的人少了，助念的人没有诚意，这个恶道鬼神就得其便利，他就乘虚而入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所以有人来问，万一找不到人助念，我们用念佛机可不可以？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而已啊。最好是能有人去念了，那个不一样了。 助念人数应该越多越好，或是力求清净，只通知几个人即可。 这个念佛往生人不能太多，如果有很多人呢，分班这个在临终病人面前呢，最好四个人佛法里面四个人叫一众就是一个团体，不宜太多太多会扰乱，太多人磁场就不好这个要懂得那么如果真是有佛报，人多的话，可以在念佛堂去念回向给他不要在他的房间，那那个行从前我们台中李老师往生的时候，在面前就是几个学生常常照顾他的几个学生，念佛堂600人而且念佛堂600人呢，就念了49天，日夜不间断。我那时候看到很欢喜在台湾大概是空前绝后那是真正的福报600人念了49天，日夜不间断，能受得了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人念对走了，那个人就补充进去了。学生太多了嘛有几万人嘛所以念佛堂只有600个座位6个座位，所以很多人都在外面，看到有一个出来了，那个就进去补进去这个是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的果报无比的殊胜 临终不希望有人助念，因为不喜欢一屋子人出出入入，不喜欢自己死后别人触摸试探头角议论死后去向，所以希望独自在家中往生，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？ 如果有把握就正确，没有把握就不正确，要有把握才行。没有把握，如果有这些顾虑呢，可以让少数人你比如说是2-3个人，不要搞到一屋里人人太多了，2-3个轮流，让你在保持着24小时照顾你的人，帮助你助念的人不中断，房屋里面人也不多这样就最理想最好。